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一，农历10月24，北京多云转晴，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布特弗里卡总统互致贺电，庆祝阿尔及利亚1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挪完穷窝拔穷根，党政强力推进工作，今年各地脱贫致富大提速。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播出黄土高坡上的天鹅湖。 环境保护税明年1月1号起开征，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收取标准。 商务部发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1年，新增合肥、成都等5城市。 全球最大单体全自动化码头上海阳山深水港4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 系列报道孩子放学该托付给谁，第一篇，指导意见遭变相抵制，好政策难以落地。 东海利剑，海军3大舰队高强度对抗，进行实兵实弹专项演练。 伊拉克阅兵庆祝击败伊斯兰国，美英警告恐怖组织可能卷土重来。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互致贺电，庆祝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项目是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将为推动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明年是中阿两国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布特弗里卡在贺电中表示，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是阿中两国航天合作的重大成就，体现了双方深厚的传统友谊，阿方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今天0:4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都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今年以来，各地采取措施，千方百计推进工作，加快贫困地区和人群的脱贫致富步伐。山东启动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作，60万人正在告别滩区生活，走上脱贫致富路。河南把异地扶贫搬迁作为今年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大别山区、太行山区贫困群众通过搬迁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央广记者王成林、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河南台记者程冰冰报道。 你是早就上班？ 哎，我早就上班。 早就上班了。 说话的是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县常家镇五河村村民吴志立，他在黄河滩区住了大半辈子，天天盼着迁出黄河滩，因为每次遇到黄河涨水甚至强降雨，家里的房子就会被淹，没几年就得扒了重建，把地基垫高。 你想也得这个黄河大体育外的这种一辈子盖一次屋就行了， 盖一次就行了。 你光我这到现在我都盖3次了， 盖了3次了， 这个穷也与这个很有关系。 吴志立迁出黄河滩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县里在县城里规划了70多亩的建设用地，为包括五河村在内的2个村庄建设社区。他要了2套120平米的楼房。在菏泽黄河滩区，已经迁入新居的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将旧村复改，建了2个高效农业园区，村里的贫困户每个月都能增收约3000元。村副主任刘祥全： 我们下一步搞的就是竹林寺公园、竹林寺旅游区。 今年起，山东将用3年时间，用5种方式基本解决黄河滩区1700平方公里范围近61万居民的防洪安全和安居问题。山东省扶贫办副主任张瑞东说： 八湾穷根还要找致富新路。 省里专门拿出2.79亿为建档里卡贫富人口全部买上了扶贫特惠保险。我们依托滩区的资源优势，引导贫困群众啊发展种植养殖，那么实施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 河南省的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区有26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大山深处。异地搬迁扶贫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省今年计划建设的416个安置点已全部开工。地处大别山老区的信阳市采取集中和分散安置两种模式，因人、因地、因户分类搬迁安置。光山县南向店乡环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黄德龙一家，原先住在山洼里，如今住进了新村一套两室一厅的独门小院新房。 房子我们这一份钱没报，都搬进来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人好多了，非常满意。现在这会儿比一个数了，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信阳市实行挪穷窝与拔穷根并举，搬迁与脱贫同步，对搬迁户致贫原因实行按户规划、分类施策，引导发展后续产业，实现搬迁户增收产业项目全覆盖，有效拓宽了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加快脱贫步伐，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光山县通过培育花果等产业，带动异地搬迁贫困户脱贫致富。南向店乡党委副书记骆继超 通过打造小稻谷采摘基地，带动贫困户增收，让贫困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山西省平陆县位于黄河北岸，这里避风向阳，气候温和。每年11月中旬开始，就有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来过冬。为留住远方的客人，平陆人尽心尽力。平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成了白天鹅冬天温馨的家。请听特写黄土高坡上的天鹅湖，采制央广记者康维佳、李楠。 清晨7点，气温0度，天刚蒙蒙亮。 你这几天给昨天多吗？ 我觉得多。 哎， 今天我就觉得比昨天多。 哎、对， 何建喜昨晚睡得并不踏实，他迫不及待地想出门看看。今天又来了几位贵客。 好，谁又来了？ 像这是刚刚到的， 刚刚到， 从西伯利亚刚过来的 啊。对， 这一二三，这是 啊6只，这是一个。 刚走到湖边，几只天鹅就凑了上来，他们一点不认生。 这个蓝色环子是吧？ 这个来了。 一只颈上戴着蓝色圆环的白天鹅引起了何建喜的注意，看着项圈上的编号，何建喜惊喜地发现他是老朋友。 0F50，5年里，俺每年都来。 61岁的何建喜是6年前当上黄河三湾湿地的专职巡护员的，看着5年前还是单身汉的0F50，如今携家带口回到平陆，何建喜的话就多了起来。 他是教他儿子来，供鹅子婆子醋，孟鹅婆子稀。 何建喜说，过去自己对白天鹅的感情可不是这样。平陆穷，因为白天鹅啄了自家的麦苗而对他痛下杀手的事儿，村里真有人干过。还有人因毒杀贩卖天鹅被判了刑，即使意识到要保护天鹅，可是没钱，保护也是天方夜谭。 这一袋子现在能有多少斤啊？ 这一袋子120斤。 你把这个玉米一下撒出去。 每天给上万只天鹅喂四餐饭是何建喜如今的工作职责之一。这天鹅爱吃的玉米还有白菜是县里特意为这些贵客准备的。老何说，政府说了，平陆是穷，可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平陆现在建了2个白天鹅巡护站，还建了县乡村3级保护网，每年财政上拨款为白天鹅买饲料，还派专人定时定量喂养。 一个冬天需要多少斤呢？ 两个这样大概是14-15万斤。 14-15万斤，就是还在源源不断的来。 生个2-3杯，你知道，给他说了一说。 县林业局今年特意准备了24万元玉米补助，看着老朋友0F50美滋滋的吃上了阔别一年的平陆玉米，老何觉得满足。更让何建喜满足的是今天的生活。为了保护天鹅，村里的滩土地流转了，种上了专供天鹅啃食的麦子。村民们每年能拿到30000块钱的土地流转费。看白天鹅的人多了，村里陆陆续续开启了4家农家乐。 我们农家乐冬天这一季，挣个30万，又得7-8万。 你自己在这里工资再有个5000多块钱？ 对，我在他公司干活，挣那个8-9千块钱。 何建喜说，过了这个冬天，0F50的4个孩子会在平陆长高长大，等到灰白色的羽毛渐渐变成白色的时候，就是他们返回西伯利亚的时候了。 这是晚上走了，一下走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央广消息， 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第一期研讨班昨天在中央党校结业。经中央批准，从今年十二月上旬至明年四月底，在中央党校举办七期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每期五天。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全国青联副主席、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杨洋。采制：央广记者朱宏源。 杨洋的整个运动生涯里一共获得了59次世界冠军，退役后的他依然忙碌。就在不久前，杨洋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作为体育人来说，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但同时也觉得任务是非常重的。希望能够带领这个运动员委员会为2022的冬奥会能够做出一份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体育的内容，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促进全民健身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五年之后，也就是2022年，中国将举办冬奥会，并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对于这样的目标，杨洋认为，3亿人上冰雪不单单是为了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体育带给大家身心上的愉悦感。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体育，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这个发展，无论是身体的健康还是心情的愉悦，这和我们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对于2022北京冬奥会，杨洋希望真正的办成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 来欢迎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到北京来，展示他们最精彩的一面，能够让他们有一个难忘的奥运之旅。这是我们委员会的目标，所以这是我下一段的工作的主要方向吧。 新华社消息，中国民主同盟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听取并审议了民盟第11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章程修正案，讨论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由278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天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71名委员组成的民盟第12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丁仲礼当选主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环境保护税将于明年1月1号起开征，各地可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上调收取标准。央广记者侯燕、张明浩报道。 环境保护费改税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介绍说， 现行的收费的项目种类标准平移到作为环保税，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且工作机制呢，大概可以有这么几句话：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税务部门核定征收，在中间如果有疑问，可以向环保部门提出，环保部门符合，部门之间呢有个信息的共享协作。 现行的排污费是实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考虑到地方政府承担主要污染治理责任，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环境保护费改税以后，环境保护税收入全部作为地方税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在多排多缴、少排少缴的大原则下，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等，确定和调整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比如说北京、天津环境容量小、人口密度高，我为了要尽可能要限制这些高排放的企业适用的环保税的税额的标准肯定要高，但同时为了保障这个一致性的这个法定的原则呢，也不允许地方随意来提高标准或者是扩大税目，必须由地方人大确定，而且还要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备案。 商务部发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1年至明年年底， 同时政策覆盖范围新增合肥、成都、大连、青岛、苏州等五城市。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正式通报，国务院第187次常务会议已研究决定，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2018年底，即继续对天津、上海、杭州、宁波、郑州、广州、深圳、重庆、福州、平潭等10个试点城市或地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再按照个人物品监管。 过渡期延长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保持了现有政策的连续性，稳定了行业预期，对于促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高峰同时透露，自2018年1月1号起，将过渡期政策使用范围扩大至合肥、成都、大连、青岛、苏州等5个城市。下一步将抓紧研究制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方案。他同时提醒消费者，目前我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暂时按照个人物品监管，虽实施了必要的检疫，但并未要求其符合国内标准，也未执行货物进口的检验要求，建议消费者审慎选择。 全球最大的单体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4期自动化码头昨天正式开港，它的建成开港标志着我国在港口科技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上海洋山深水港4期自动化码头位于东海大桥以南，地处整个洋山深水港最西侧，陆域总面积约223.16万平方米，共有7个集装箱泊位。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2350米。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飞表示，4期码头的建成为巩固上海港港口货物吞吐能力世界第一的地位提供了全新动力。 开港后将形成每年400万标准箱的吞吐能力，后期呢还会继续扩大规模，到时候可能会达到每一年630万标准箱的这个吞吐能力。届时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突破每一年4000万标准箱的能力，这个数字是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口吞吐量的1/10，非常可观。 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性工程，洋山深水港是世界最大的海岛型人工深水港。4期的开港不仅标志着我国在港口科技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在硬件以及码头的运行管理系统都完成了国产化的蜕变。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甄红 标志上海港不仅从量上是全球第一，而且从技术水平上也将进入世界第一。自动化码头为我们提高码头的通过能力呢，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广大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近日，央广记者在全国多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对文件的落实不太积极，甚至有个别教师做起了学生家长的工作，希望家长不要给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班，教育部门的文件遭遇变相抵制。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孩子放学该托付给谁》，今天播出第一篇，指导意见遭变相抵制，好政策难以落地。央广记者肖源、王伟报道。 青岛市民邢女士的孩子今年刚进入一所小学就读，作为双职工，他对校内托管充满了期待。在学校下发调查申请书后，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但第二天他和班里其他十几个提交申请的家长被老师通知开会。邢女士提供的一份录音中，老师对这些家长提出的申请委婉地表达了不满。 托管的时间是从3:50到4:50一个小时，如果说咱们家里会找不到合适的第三方的话，就需要我们班的这几个家长轮流到学校来看这一些孩子，不管是谁看，其他的家长都是4:50过来接孩子。 仅仅提供一个小时的托管时间，所有事情都要由学生家长负责。在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下，这所学校最终劝退了所有提交申请的家长，并要求家长以书面的形式向学校表明是自愿不参加课后服务的。在南京，这种学校课后服务被称为弹性离校制度， 2016年三月发布的南京市教育发展数字报告显示，南京有普通小学350所，在校学生35.8万多人，而参加弹性离校学生占比不足1/7。西安市一所小学全校1300名学生，仅有5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弹性离校，占比不足4%。不管是叫弹性离校还是叫课后服务，实际参与人数远低于预期，原因何在？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请听报道：东海利剑三大舰队高强度对抗。采制：央广记者孙立、王国权、刘亚逊。 1112，我是洞幺，各号按计划进入 B22、D11区。 1112明白。1112明白。 东海某海域，国物笼罩。来自海军三大舰队的40多艘舰艇，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排成作战队形，展开激烈对抗。 1112，我是洞幺，按计划出击。 一艘艘新型护卫舰进入目标海域后，自主搜寻目标，自主决定拦截时机。随着一枚枚防空导弹呼啸出筒，划破云霄，来袭导弹和靶机被成功击落。考核组成员、海军参谋部导弹业务长陈胜奇介绍说，这次考核的主要对象就是改革强军战略实施后，我海军新组建的护卫舰支队骨干力量。越是新组建单位，考核越要从难从严。 我们要求从各个舰队随机抽选舰艇参赛，按照编制员额考核，不得临时抽调和专门组织骨干参加，就是要考出部队的政治训练水平。 海军参谋部训练局副局长程德伟介绍说，这是十九大结束之后海军组织的首次导弹专业竞赛性考核。虽然很多护卫舰在防空反导上取得了好成绩，但考核组更加重视发现和梳理问题，引导部队补齐训练短板。 我们并没有盲目追求拦截成功率，而是重点在发现问题、找出组织指挥、操作使用和应急处置方面的短板弱项，明确训练重点，进一步提升护卫舰新型导弹武器系统作战运用和操作使用水平。 新闻动车组，新疆5个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首次面向全国挂牌出让，北京超12万人申请新能源车指标，江苏省灌南县1209化工厂爆炸坍塌事故致4人死亡。请听报道。 国土资源部近日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由自治区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对新疆塔里木盆地、科平西区块等5个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以挂牌方式出让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是新疆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改革试点一项全新的尝试和创新，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新疆油气上游投资主体多元化将提供宝贵的实践基础。这也是时隔2年之后，我国再次对社会资本开放常规油气上游领域。中国石油大学教授董秀成： 包括国企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这种方式来获取探矿权和采矿权。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近日发布，本期摇号新能源指标申请人数暴增近4万，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人等待轮候新能源指标。这意味着明年的新能源指标已经被提前透支，相当一部分等待轮候的申请者需要到2019年才能拿到新能源车的指标。政策利好等因素带动下，包括北汽、比亚迪等新能源车销量大幅上涨。北汽新能源首席品牌官胡恩平说： 2017年的情况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过100万台了。那么我们北汽呢，今年1到11月份同比增长也接近100%。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12月9日凌晨20:20左右，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工园区巨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号车间内发生爆炸，爆炸引发临近的6号车间局部坍塌，目前明火全部扑灭，事故造成4人死亡，仍有6人被埋，警方已经控制了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责任人。目前事故现场部分灌辐管道内仍存有较多危化品物料，施救情况复杂，救援指挥部组织专家科学制定了施救方案，及时调用最先进救援设备，有力有序开展现场救援工作。连云港市副市长徐家宝： 全力以赴做好被埋人员救援工作，同时调动一切医疗资源做好获救受伤人员救伤工作，对遇难的家属进行安抚，耐心细致地做好善后工作。 央广记者景明连云港报道。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昨天在全国31个省区市、53个城市同时举行，113.4万人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40:1。 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名中国学及汉学专家与会。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湖北当阳市国土资源局复制广西灌阳县国土资源局扶贫总结，具体细节完全一致，连标题都不改，直接发上官网。 人民日报评论，脱贫攻坚作风应当先攻坚，要大兴求真务实作风，严治慵懒涣散，赢得贫困群众的信任。 媒体报道，中部某县有个被调研明星乡，一年有500多批次领导干部前来调研，乡里班子不得不全年全员上阵接待。 中国纪检监察报强调，不能让形式主义调研成为基层的新负担，领导干部要带着问题来，拿出对策回，充分发挥出调研实效。 内蒙古首例非法提供考试试题答案的案件审结，5名联手作弊的师生分别被判处5到6个月的拘役，并处3000到5000元的罚金。 新华网指出，考试作弊不是小事，而是严重的失信背信行为，此案件的判决对心存侥幸之人提出了强烈警告。 重庆一家无证无许可无环保处理设施的造纸厂躲在深山非法生产，并通过暗管向外偷排污水，导致当地8000多人的饮用水供应中断。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问，当下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重庆这家三无造纸厂究竟胆从何来？暗管排污的背后，相关部门是否监管不力？ 伊拉克政府10号在戒备森严的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举行阅兵式，庆祝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9号分别发表声明，对伊拉克取得这一历史性胜利表示祝贺。两国政府同时警告，伊拉克的反恐行动仍未结束，伊斯兰国或其他恐怖组织还有可能死灰复燃。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再次警告美国，破坏中导条约可能沉重打击军控和核不扩散机制。如果美国停止遵守条约，俄罗斯将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做出对等回应。 越南公安部日前对越共中央委员、中央经济部副部长丁罗生发出起诉书和拘留令。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共中央政治局8号作出停止丁罗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越南第14届国会常委会当天通过对丁罗生进行起诉、拘留并终止其国会代表权限和任务的决议。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侵华日军后代向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捐赠史料，讲述了怎样的战争记忆？ 港珠澳大桥通行费听证在即，怎样收费才能合情又合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钱程、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 东航官网。